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61集。听完秘书小姐关于 Musis 合作事宜的报告之后，杜彦礼摆了摆手，示意秘书小姐先出去。虽然抱着不少的疑惑，但秘书小姐还是乖乖的出去了，也同时跟找上门来的两位彩妆部负责人交代说， 杜总说可以合作，你们先把合作方案做出来吧，之后就直接走流程审批。 话音刚落，场面顿时变得安静起来，三人面面相觑。站在左边的负责人先咳嗽了一声，右边的负责人也咳嗽了一声，最后秘书小姐也同样的咳嗽了一声，就好像这三个人通过咳嗽这种含蓄又隐晦的方式就能沟通一样。 所以艳色声色笙歌艳舞什么的居然是真的吗？ 新世界的大门开启了，官方爸爸发糖了。 我似乎知道一些东西，但我就是不告诉你们。 这咳嗽三人组其实离杜彦礼并不远，他们就在餐厅门外不远处罢了。因此正在餐厅里休息的杜彦礼自然能听到那些奇奇怪怪的咳嗽声。 外面那些咳嗽声怎么奇奇怪怪的，感觉像是冲着我来的。 杜彦礼就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甚至忍不住打开手机照了一下自己的脸，看看脸上有没有沾了东西还是咋的。就在他自顾自地照的时候，那咳嗽三人组也终于散了，咳嗽声也跟着没了。在回办公室的路上，秘书小姐才给许亚回了一条信息。 许亚，我们杜总已经接受贵公司的邀请了，2月14日也会出席发布会，请知悉。 秘书小姐刚把公事沟通好，就忍不住再给许亚发了条私人消息。 你们新出的那个产品线好用吗？ 那当然是好用的，不过可能声色不是很适合我。 好巧啊，艳色也不太适合我。 那我收了全色之后把声色给你吧。 好的好的，我收了全色之后也把艳色给你吧。 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2月14日情人节当天，新品发布会如期举行，活动现场星光璀璨，人声鼎沸，众多明星在闪光灯的围绕下陆续进场，他们身穿 Musis 的各种高端礼服，在镜头前落落大方，展露出温和的笑容，为这场盛宴增添了无数美感。会场内的大屏幕也在不断的循环播放那两支宣传片，端着鸡尾酒的杜彦礼站在大屏幕的前面看完这两支宣传片，也总算明白前几天女员工们的异样是因为什么了。 单影生居然搞出了这个。 杜彦礼晃了晃鸡尾酒，杯中泛起圈圈涟漪，正如他现在的心情颇为不平静。尽管内心不平静，但这是在公众场合，他还得来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搭讪，毕竟他是杜氏集团的掌门人。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人过来跟他聊天，他只能挂着浅笑来应付，但是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耐烦的。他希望自己的秘书在这种时候能有点眼色，可以及时的把这人给拉走，但事实上一直在担心杜彦礼会生气的秘书小姐也确实挺有眼色的，从进场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迅速地消失在人群里，省得自己被杜彦礼抓住撒谎。 人跑哪儿去了？是不是不想要奖金了？ 这个时候现场的音乐突然变小了，四下也跟着安静起来，灯光一亮，照出一条笔直的路一直延伸到尽头，那尽头是充满未知的黑暗。单影生从黑暗中缓缓走来，一路向到场的嘉宾朋友们挥手致意，最终走上高台。还被纠缠的杜彦礼现在终于找到合适的借口可以打发掉搭讪的人了。 发布会开始了。 杜艳里终于获得了她想要的清静，她站在人群里，看着灯光下的单隐生，心里琢磨着晚上要怎么教训这个家伙。 爱的教训。 对此毫不知情的单隐生，这时站在麦克风前，满面笑容地开始了他精彩的演讲。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 Musis 的笙歌燕舞新年彩妆发布会。Musis 的产品核心观念一直都是美丽为先，风尚第一，这次也不例外。而新系列产品 Musis， 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宣言。 单隐生说到这里，他的目光向下扫了一扫，似乎在找杜艳里。果然，没花多少功夫，他就捕捉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那个人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台下的杜艳里冲他举了举杯。单隐生蓦然一笑，眼里泛着亮光，璀璨如同流金火焰，让他整个人都容光焕发。 新宣言就是，我的心口只有你的颜色。笙歌燕舞系列还有最后一款新品，它对应这个系列的主打色艳色，是 Musis 的第一款也可能是唯一一款的男士香水盛宴，全球限量3000支。我们会在近期公布相关信息，敬请关注。最后我宣布， Musis 产品发布会现在正式开始，请大家尽情体验新产品，谢谢大家。 单隐生一说完就走下了高台，不料突然被人从光明之处拉到了黑暗的角落，瞬间跌落到那个熟悉又温暖的怀里。是的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，正是那个最熟悉不过的杜艳里。杜艳里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， 这件事竟然一点都没有透露。 说了那还叫惊喜吗？杜总，你今天有点太热情了。这个角落可没有柜子，万一有人路过，我们被看到。 看到就看到，掉不了一块肉。反正都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我告白了，那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示接受，似乎也没什么。 杜艳里， 什么？ 我有点想吻你。 巧了，我也有点。 那我们 溜出去。你还有事情要赶着做完吗？ 除了你的事，再也没什么事能让我赶着去完成的了。 两个总裁就这样悄悄离开了发布会现场。发布会的后续自然有同事们在跟进，也不会出什么岔子，因此他们就算不在场也不会引起什么波澜。他们走在街上，就能看见商圈楼宇中巨幅的广告屏上正在播放着 Musis 新系列口红的广告。艳色和声色两色的宣传片并为一体，最后的宣传语也变成了 Singing, Dancing, Telling everyone In my heart is only your color。 这个精美的广告引起了不少路人的围观，尤其是女性，他们边看边讨论起 Musis 这个新系列。而单隐生和杜艳里也站在人群里看了一会儿广告。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我对你的告白。 你好像很得意。 当然，我为什么不得意？你呢？不开心吗？ 不，我很开心。所以我想让你的唇上染上我的颜色。 话音刚落，杜艳里就做了自己之前就很想做的事情。他转过头吻住了单隐生。这一刻外面的人流如同草木，世界也不过是他们的陪衬罢了。天幕低垂，彤云似涌。热吻过后，杜艳里带着单隐生回了家。刚进家门没一会儿，单隐生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摸出了两只口红来，正是艳色和声色两个颜色。 这是我为你选的色号，是你的颜色。看在我为你细心准备惊喜的份上，你来涂涂这个颜色给我看看，怎么样吗？好不好？ 杜艳里接过单隐生手中的口红，但他不仅拿了艳色，还顺手拿了生色。他把两只口红都旋转出来，然后仔细地看了看。 口红的颜色确实不好分辨，具体还得看上了唇的效果才行。 杜艳里这样想着，就伸手捏住了单隐生的下巴，先将自己的颜色涂抹在对方的嘴唇上。对此毫无防备的单隐生瞬间就懵了。 啊，喂，是你涂给我看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